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三。二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马上就要迎来三月份了。各位朋友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呢？其实过完节就是招聘的高峰期啊。那么，不管是去什么样的企业，都会或多或少存在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临时抱佛脚啊，有可能还得抱好几尊佛的脚啊。当然，我觉得呢，这个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投简历有的时候呢会投很多的公司，你不一定在投之前就对他有特别充分的了解，对吧？特别是他对你又发出了面试的邀约之后，那么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准备，这样的话提高我们的找工作的效率啊。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通用的技巧也可以在面试之前好好的学习一下。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在网上就有很多这样的面经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不是针对于某一家公司的面经，而是通用型的经典面试30问啊，几十问这样的一些一问一答的资料。那么我看了看，我发现这个里面存在着满满的套路啊，面试的套路。简单来说，他就告诉你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仔细来看呢，我又觉得套路里还有套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难道这些面试人员他们不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解剖一下所谓的经典面试答疑30问。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您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才举例是30问，其实也可以变成10问啊，或者50问等等哈。 对， 包括什么样的问题呢？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朋友对你如何评价？最能概括你的3个词是什么？你的业余爱好，你的家庭情况，谈谈你某次失败的经历。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录用你？你能为我们做什么？你又不是名校毕业的，你为什么能够来呢？你是应届毕业生，你缺乏经验，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有没有想过创业呀？就你申请的这个职位，你觉得你还欠缺什么呀？等等等等啊。我首先想从题目上问问王健啊，这么累这么多的题目，你觉得在面试当中还会脱离吗？还会有没有想到的题目吗？ 肯定会有，因为每家的公司的一些具体情况不一样，同时的话呢这个面试官，然后他的这个其实面试官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别，包括面试官个人的一些性格，然后他都会对面试的这种 题目都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吧。 嗯， 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在看的话，这个有一些根本问题，或者说咱们说的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们讲叫 B 选项的东西、 嗯、 啊，这个大家都能预知的，就是即使是所有的面试或者说是公司都会问同样的问题，那在这里边其实也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其实我们都看这次的这个攻略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怎么介绍自己，你最大的优点，其实都给了所谓的一些标准答案， 对，它都有答案， 对，有标准答案， 有提示， 对，但是就是说你怎么能在标准答案里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像你说的，其实面试官其实他就是干这个事儿的，说白了他的各种的经验或者说他阅人无数了，所以你做你这个所谓的标准化的这种回答，其实对于很多的我们讲叫求职者或者说被面试的人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熟读了所谓这种面经也好，或者说是这种这种所谓成功经验标准答案也好的话呢，其实往往可能会失去你个人的一些我们讲叫这个个性化的，或者是给自己能够有一些标志化的一些这个特点的呈现，那么让面试官其实并不会给面试官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有一些电视台搞活动会请到一些小朋友去展示所谓的才艺展示， 对， 但有些小朋友说的那个话吧，你一听 就是背的， 就是背的，或者是大人底下教他的， 对， 他没有太多他自己想发挥的，或者说他的那种童心的展现， 是 没有，是吧、 嗯、 所以你看完之后呢，节目好像是挺精彩，说的呢也没什么错、 嗯、 但是总觉得跟他这个人有点 脱离，对，就是你感觉很假， 嗯， 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归根结底呢，其实还是去面试之前你还是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说了，我们看到了这些，其实你可以预想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可能面试官会问你的，那么你也准备了一些答案，但是可能很多人做的只是第一步，就是说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啊、 对， 比如说有人说、嗯、啊，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呀， 嗯， 提示，求职者可以从自己的优点说起，中间加一些小缺点，最后再把问题转回到优点上，突出优点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面经的提示。 但是坦率讲，我非常之不同意这个这种给求职者的建议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未免显得你不够真诚和太过圆滑， 有点回避。 对，就是说，其实我还是说了，面试官都是阅人无数的人，其实你想说在这里边找一些小耍一些小伎俩，找一些小的捷径和技巧，能够回避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反而没有给面试官一好的印象。那么我还是说，假如说这道题遇见了这个，假如说我遇到了这种问题的话，尤其是在说缺点的时候啊，我或者说你失败的经历都会有这种问题。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在此刻其实你应该是展示出的，第一是你的真诚，就是说你不能回避，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没有缺点，对吧，没有人就是没有过所谓失败的例子，那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非常真诚承认你的缺点和你之前失败的经历。那么同时其实你应该，面试官最想看到的或者是最想听到的，就是说你正视完你的优点缺点和你之前失败的经历以后，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总结的， 嗯， 你的成长在哪里。其实并不是说啊，我只说一些我非常无所谓的这种小缺点，比如啊，我性子有点急，有些人会这么说，对吧，但是坦率讲，性子急有人还要说，哎，那你是对 雷厉风行 、啊、你对工作，对啊，你等不拖不了活啊，你对吧、 嗯、 你要赶紧干呀、啊、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些小伎俩的东西，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么说，你就说一次你之前的一个失败的案例，或者说你工作做的一次失误，也许是因为你个人能力的问题这个造成了你工作的失误，也许是因为团队的沟通经验的问题，甚至于说工作态度的问题，但是这都不要紧，最终呢是你通过这件事情以后证实了自己的缺点，然后在此从此之后我不在同样的地方犯第二次错误，也就是说你让面试官看到了你的成长，其实这是最关键的， 真诚是吧。还有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这次失败的经历，或者是你 的 缺点，以及之后你如何改正，获得了哪些 收获。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就是面试官，你相信这个没有任何企业他要找一个完美的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有缺点是太正常不过的了，但是千万不能回避。 不过我相信有些人呢会很怕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缺点恰恰是这个职位不能够容忍的。比方说你去应聘啊，这个收银，打比方啊，或者说跟数字有关的， 比较粗心是吧？ 你说我曾经犯过一个错， 嗯， 然后我们单位亏了1000块钱。 对，所以我就说，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说了，什么叫充分的准备？ 嗯， 充分的准备就是说，你可能会想到，类似于这种问题，你也想到了该怎么去回答，但是你千万要提前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你一定要看你所应聘的公司以及你要应聘的这个职位，他对于人的特质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他最看重人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职位最不能容忍是人的什么样的缺点。那么你不能这个迎难而上，直中要害的说，哎，你最不能容忍的缺点恰恰是我的，哎，这个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规避掉。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面试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面试官考察你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态度，说白了，或者说是意愿。那我们在说错误的时候，或者说是不足的时候，不要拿能力来说，因为这个能力也许就是你这个职位所要求的一个核心能力，如果这个能力你达不到的话，你态度再好，我相信你的机会也很渺茫了。对，但是如果说你说了一个以态度为重要的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以前的一个失误，而并不是这个能力所最核心要求的，而你所欠缺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其实在这里边你还是规避了， 还是要有的选的， 对，要做一些规避， 不能太实诚， 对 啊，不能太实诚，就是说在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或就刚才王健说的，没有从此吸取教训，然后呢又获得一个更好的成功之前，这事儿你还是不要拿出来，这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家丑的问题。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你真像香露你说，你真是对数字不敏感，或者说 你经常犯错或者不小心，你为什么要去应聘财务的工作呢？你就想拿到这份工作将来犯错吗？我觉得所有人都不会这么想，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性格上的问题，说你最大缺点什么？我这人容易冲动，在单位跟人干了好几次架了，最后这个我出来了。 对，因为 但我觉得我没错。 这是犯了大忌的，这肯定是犯了大忌的。对，因为现在全都在强调 teamwork 团队合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由于你个人的老跟别人打架这种事情，我相信谁也哪个公司也不希望有一个害群之马。 其实 啊，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谈的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也好，性格也好，能不能够和这个岗位的要求相匹配？ 相匹配。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匹配的话，我建议你先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说这份面经的话，他你说这里面有套路也好，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对这个面经有点弊端啊，或者是不太好，但是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在于，其实你在准备面试看这个面经的同时，是对自己以及你要应聘的岗位做一个匹配度的一个重新认识。 对，他倒是提出很多问题让你去想。来看其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朋友对你如何评价呢？面经的提示是这样的，从侧面了解你的性格及与人相处的问题。那么你可以这么回答啊，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为我一旦答应别人我就一定会做到，如果我做不到呢，我就不会轻易许诺。这个 我是觉得 这个回答， 说实话啊，这种问题其实坦率讲是没法去印证的，所以我觉得有经验的面试官基本不会这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没有，第一没有正确答案，第二来讲我作为面试官来讲他是没法去判断你的答案是真假的，那我完全都凭你一张嘴，你说你朋友全夸你，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对吗？你朋友骂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所有问题里边，我个人觉得技术含量并不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会问这个问题。 是吧？你要是拿几个重要重量级的人物的推荐信，哎，我倒可以参考参考。是吧？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很多东西就是说你需要有证明，太多的所谓的个人的观点的表达呢， 在这个整个面试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有经验的或者有水平的面试官是不应该让这个面试者有太多的观点性的表达，因为其实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会有一些准备，或者说他会顺应一些主流的一些社会的价值观，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正面的一种而去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坦率讲他实际的工作能力或者说他实际的这个行为风格和方式，那么和他的观点所面试时表达出的观点也未必是完全吻合的。 其实刚才王健说啊，这个面经的提示我们暂且可以辩证的来看，但是这些面经的问题还都是一些好问题， 对的， 可以让我们自我审视一下。就比如说你朋友对你是怎么评价的，其实在我们这个职业发展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这个测试当中，这也是一个经常问到的问题，因为你从侧面去了解一下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综合起来要全面一些哈。 而且这个答案其实不是告诉别人的，而是问自己， 告诉你的。 对， 哎，不是说你用来显摆或用来去应付啊，用来去面试的。 是。 再来看这个面经当中的第七个问题啊，我们是挑选了一些， 是 谈谈你的家庭情况，这个我也是不能够容忍啊，说实话不能容忍。他给的提示是什么呢？强调温馨的家庭氛围，父母对自己教育的重视。家庭成员对自己工作的支持，也可以强调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的吗？每一个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都是重视的吗？ 所以这个就跟刚才朋友的评价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家里的情况我没法去印证，或者说我假如说你说你以前工作的情况啊，或者你学习的情况，我可以通过我的工作经验，对吗？或者说是我对专业的面试官对于面试官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面试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水平和了解程度而去不断的去追问和证伪，或者说是来看被面试者在这里边有什么逻辑性的错误，或者说是在这里边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他会去不断的探究。但是家庭情况我不想告诉你，或者我想编一个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探究的。他不像说现在的小学生都有家访，对吧？这个老师能进到家门一看什么情况就那样，他也有做戏给老师看的，也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呢，他可能问这种问题呢，他更多的就是说除了常规问题之外呢，他可能想有更多的一些依据来辅助去证明，或者说给我一些提示，说这个人这个是不是性格方面，比如说会不会有所欠缺，或者说与这个岗位是不是真正的匹配，可能只是起到一些简单的附属的一个这个印证的功能。同时的话也可能比如说看某些人对于家庭的描述，我也如果特别敏感或者是非常之这个有洞察力的面试官的话，可能对于家庭成员的描述或者对家庭的这种陈述的话，可能他能在里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你的对家庭的观念啊，或者说是你对家庭的这种感受，我觉得或者说你这个人心里有没有爱等等，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我只是觉得这种问题肯定还是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问题，而不能拿它做一个最核心的判断。 此外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看的话，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隐私，未必他会给你一个答案，是吧？ 对，我觉得可能最多的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写那个家庭成员表，也就是写那个什么父亲多大岁数已退休，或者母亲在哪个单位，我觉得可能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我就告诉你这些， 对， 他们俩感情怎么样对不起我也弄不清楚。 对。 在这么多问题当中，王静你觉得有哪几个问题可以直接啊值得来说一下？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中间漏掉一个问题，那个呢我倒觉得就是说有一个小问题，我们看似好像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六个叫你的爱好。 业余爱好 是什么？这个坦率讲确实是很多公司问的。那么你这个业余爱好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公司的目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真的是非常注重一些人的才艺，就是你假如说你同样的一些这个条件的话，假如说你踢球踢得很好啊，或者说你这个唱歌唱得很好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会觉得第一这个人进来以后可以丰富整个公司的一个业余生活， 对吧？ 去恒大得会打篮球，是吧？去互联网公司得会踢足球， 对，然后能够丰富我公司的这个文化生活，甚至于说能够代表公司取得一些荣誉啊。同时的话呢，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马拉松啊，假如说啊，或者说是铁人三项等等， 那就去万科吧。 对，跟老板是吧？然后那个或者登山等等，可能他会从某些爱好里边去看一下人的一些特性。 对， 或者说我是不是够坚韧，或不是够坚强，对吧？因为假如说你真是经常从事一些极限运动的话，我觉得你无论从身体的这个情况，还是说从意志品质来讲，或者说抗压性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个人爱好这一块，当然了，我们不肯定是不提倡作假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 这一聊就聊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反而倒是很多很多企业会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或者说是你在这方面你有特别想表达的，我觉得大可以多说一些，没有问题。我觉得企业都是比较欢迎这个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你真的不知道企业要什么，或者是不要什么，所以你就很坦诚的说，不要有所顾忌。哪怕你没有爱好，我最大爱好就是上班。那有的企业就欢迎这样的啊，996是吧？那还有人说我的爱好也挺多挺多的，有的企业就会担心。哎呀，这么多爱好，你的心在哪儿啊？还有的人说，就像你说的，那企业他从这些爱好当中能看到你背后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团队合作的精神等等。 或者说我个人感觉，有很多爱好的人啊，最起码他是积极的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他至少是热爱生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假如说，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爱生活和爱工作不应该是矛盾的。 好。还有一个常规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上一家公司？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面经里是这么写的，提示应从自身发展角度表明离职原因，如前份工作与自己的长期职业生涯规划不合。你怎么来看这个提示？ 我是觉得，其实我记得关于辞职啊，我们不光在咱们节目组，在咱们节目其他的台我也聊过，然后这个我在这里还是比较倾向比较坦诚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当然呢，我觉得一些客观的原因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也能理解的，比如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公司搬家了，离我住的地方原来半个小时，现在一下要两个小时，所有人都会理解这个观点，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职业发展重新定位，或者我需要更大的平台。但是呢，这里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忌讳，就是忌讳说以前公司的不好。我同意他说的从自身的问题来去说，而并不是说之前我跟我的老板处得不愉快，或者说之前的整个的工作氛围不好，或者说我觉得之前的公司管理太差，或者等等，就是你会感觉很多时候你是会去，如果说你过多的去强调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而限制了你的职业发展，那么坦率讲，那么你到了一个新公司，其实进了一个新环境，这个环境坦率讲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如果假如说更多的你是强调过去的，说老东家不好，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种不太厚道这么说。而且的话呢，怎么说呢，你真实的离职原因不要编，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找工作入职的时候其实都会做背景调查的。 当然现在公司特别特别的多啊，也不知道大家上一份工作在这一份工作的 HR 看来他了解不了解。那有些是了解的，圈子就这么大，对不对？一看哦，你这家公司啊我们了解，这家公司走的人我们 HR 的圈子里面也聊了不少。 是。 那么其实有的 HR 他是对你前东家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你说一不说，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公司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没错。 是吧？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如果你是因为自身原因被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我觉得你也应该实话实说，因为这个东西你也是瞒不住的。就是你被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话，这个假如因为你知道现在入职肯定要有一个离职证明的，对吗？你这个是入职的一个必备的手续，没有离职证明你是入不了职的。拿着这个离职证明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 HR 会 肯定会给上，大部分啊都会给上一家公司打一个电话，就是说会了解一下之前是不是在这儿工作过，那么他是怎么离职的，就基本情况他会了解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假如说你不透露这个情况，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不合适的啊。这个纸里包不住火，这个事情我觉得从说严重的话，有可能算是一种比如说简历造假或者都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你工作这个时间段没有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从这个3年前一直工作到这个上个月，哎，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履历。那么至于说我在这个简历上是可以不，当然是可以不写离职，就是说被比如说被裁员或者说是被离职，就是被开除的，哎，不是说解除劳动合同吧， 嗯， 我们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假如说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人家问到你这个问题了， 对， 你是要实话实说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假如说你赶上了一些我们讲叫战略性的裁员， 嗯， 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公司某一个分支业务要砍掉了，或者说公司面临了一些经营的困难，他必须要这个要进行裁员，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理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但是如果假如说 你犯错误了， 你犯错误了的话，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啊，那我觉得如果你不说的话，可能也不行。 嗯 啊，那我觉得你不说和你说，有可能结果，就是说你如果说了，然后你认识，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犯的错误，你认识到了缺点，或者说你看到了成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也许 HR 还能让你通过。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那么通过背景调查也好，通过其他途径去打听也好，知道你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是诚信的问题了。 对方的人事肯定会如实说的啊，他呀， 对 啊，你就说他呀， 对对对 啊，那就麻烦了是吧？ 是 啊，不过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责任完全在于咱们自己啊，劳动者本身的话，那你肯定为此是要付出代价。 对的， 这个代价包括你丢掉了这份工作，也包括你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啊。不是说我咱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也不是那么轻松和简单的事儿啊。 对， 好，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在很多的面试当中都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前一家公司离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会经常被问到，是吧？那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你觉得你胜任吗？这个问题我们下半段聊吧。 好 啊，马上要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此外呢，下半段我们还要把这个焦点转到面试官这一边，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学毕业生都是90后了，还有很多这个90后也是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跳槽了。那么面试官怎么来适应90后的特点呢？以及不是所有企业都是 BATJ， 求职者也越来越挑了啊，你认为企业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啊？为什么人家不来你这儿呢？你是不是应该改改变动一下了呢？此外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好工作离家远我们该怎么选择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保姆团，我们来谈谈面试套路当中的套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却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轻微到轻度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7级转二级，最低气温0下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北京时间13点0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个周三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招聘求职就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面经的套路的套路，就是看似有一些面经啊是样样俱到，都给出了一些提示，其实这些提示也是众人皆知，那么你如果按照这个提示去回答的话呢，难免啊被别人啊误以为啊你是用套路在对付我们。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这也是很多 HR 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哈。那么看看这个面经的提示是什么啊，从行业、企业、岗位三个角度来回答。面试前在网上查找该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近期重大战略调整等，回答尽量详细，如贵公司的高新技术开发环境很吸引我，贵公司在近几年某些方面很有竞争力等等，显得你啊有具体的职业规划。哎，对于这个提示王健你怎么看？ 这个基本我是同意的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说了，如果这个面试官问了你这个为什么你选择我们公司，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机会，拍马屁的好机会。对，然后这个要有对公司的这个赞美之词，这是必须的。同时的话，其实问这个问题呢，刚才说的很详细了，也就是说白了，你之前要做足对公司的这个功课啊，无论说公司的情况啊、行业呀、啊、等等啊、产品啊、市场啊等等，你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样呢，一方面呢，给面试官一个印象呢，就是说你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同时的话呢，你对这一次面试也是足够的重视。 嗯。 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是一个表态度的， 这个 机会。 好。这个提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这个完全是在于你自己怎么去研究这家公司了。 对的 啊，他告诉你这个方法倒没有太多的瑕疵。但是下面这个啊，我们就可以再探讨一下。问题是，就你申请的这个职位，你认为你还欠缺什么呢？面经的提示是，你可以这么回答：对于这个职位和我的能力来说，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的，我就是缺经验。我可以进入公司后以最短的时间来解决，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相信可以很快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进入工作状态。 嗯， 说的反正信心满满。 是。 我觉得呢，这个也是一个表态度的这个机会。其实问这种问题呢，坦率讲还是说，对于求职者来讲的话呢，光表决心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够，因为其实难免显得比较空洞，或者说是就是喊口号的感觉。我个人感觉呢，假如说你真的了解了一份这个，就是你要应聘的这个公司，甚至于说具体到这个岗位，其实这个岗位具体做什么，你应该是心里有谱的。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自己真的觉得你以前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那么你就告诉面试官你为什么能够胜任。假如说你觉得确实有一些不足，那我觉得你应该拿出解决方法。那我假如说我只是说，哎，这个我学习能力很强，那么这个我肯定会信心满满能够短时间内最终这个马上胜任，我觉得这没用。我还是觉得假如说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说你的准备是不是足够充分。假如说你真的拿出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比如说，哎，这个岗位，比如说需要了若干技能和技术，那么可能我现在只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两个技术我还没有掌握。那么我希望的是，一方面我已经看好了，现在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那么能够提升或者是进行培训。那么当然，我也希望公司能够为我提供这样的培训机会。哎，这个我觉得你把解决办法或者说是解决方案提出来，我觉得对于 HR 来讲，你应聘的目的性更强，你的准备更充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 好 事情。 我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你申请的这个职位，你觉得你还欠缺什么？首先，我们要对应一下他那个岗位要求、岗位职责，对不对？你对应一下， 能力要求， 如果你觉得你全符合，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那你就从。比如说我要融入这个团队，我不了解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他们的这种性格， 就不说个人的事情 啊，不说个人了，我要说那我现在毕竟没打过交道嘛，我还欠缺跟大家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觉得有待时日慢慢的磨合。 是， 还如果你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几个我是原来没干过的，那你实话实说， 对 吧？我希望在企业的工作当中，企业能够有一个培训的机会，或者是让我上手，是吧？ 对。 或者是还有一些呢，你自己能够提出一些你解决的方案来。 是。 哎，那么也可以回答。总之就是说，你欠缺什么呢？还是得实话实说，别绕弯子说，我很快就能解决，放心吧，交给我吧。 这两个问题呢，坦率讲，就是说，是完全体现你的准备是否充分的一个问题。对，准备足够充分，或者说你应该能了解到面试官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那你就向那个方向去准备，然后切记不能说一些假大空的事儿。 好，这里面有32个问题啊，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谈到的是你和领导或者说和同事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如果和上级意见不一致，你想怎么办？面经的提示是，你可以这么说，我会给上级以必要的解释和提醒，但是我会服从他的意见。就是我话说了啊，你看着办，但我也听你的。 对，我是觉得没大毛病吧，这个回答。但是这里边呢，多少可能就是说你还是要看一下这家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它是非常倡导比如说这个个性化的一些这个员工风格，还是说特别的我们讲叫这个团队执行力非常之强，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叫可能也许是集权化比较强的一个，就是非常强调执行力。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看什么样的风格。那么如果假如说非常强调团队和执行力的话，我觉得服从命令肯定是第一位的，对吧？对，但是的话呢，这个我有机会去表达，我觉得这种答案呢就是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对吧？我觉得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冒险，就是说我非要去挑战一下权威，或者说是我想跟这个我觉得如果我可能我们会说，我如果有100%的把握证明领导是错的，那么我还是要据理力争的。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坦率讲，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公司，一个新的职位，一个新的团队，你无论从工作经验、人际关系、工作能力各方面，从大概率上来讲，你是不如领导的。所以的话呢，有时候呢， 在尤其在还没进去的时候，你的态度其实也比较重要。太过这个张扬的话呢，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倒不如说这个你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方式进入了团队以后，当你了解了整个的文化是什么，是不是到底是团队是一言堂还是百家争鸣啊，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更适合在这个团队里生存，到时候你再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一开始的话还是要去采取一个相对安全的态度。 嗯，就这个提示没毛病。 嗯 啊，它是一种相对来说稳妥的回应。 嗯，比较安全， 不会给你加分也不会给你减分。 嗯， 但是其他的回答呢有可能会加分，但有可能也会让你失掉这个机会。啊，是，确实我们知道公司的企业文化包括管理制度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公司它恰倡导的是这个评级化管理啊，扁平化管理。 对， 那有些公司就是对于领导的意志那执行是非常强的，不一样不一样。 对， 这个之前也要做好相应的调查。 你要在军队里边呢，执行命令不就是你的天职吗？对吧？ 是、嗯、对。那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们通过对于面经提示的哈、一条一条的分析，足以向大家证明所谓的面经啊，它只是面经，不能够构成大家照本宣科或者说呢去面试的一个唯一的参考依据。面试最最重要的还是真诚的展示你的能力 的， 以及你对于这家公司的了解和你对于未来你要做的事情的。 我是担心呢这种面经呢千万不要给求职者一个诱导，就是说你感觉企业可能只问这些问题的，你一定要不要低估企业的能力，面试官的能力。 对、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啊单独拎出来说啊，我跟大家说一个背景，这是我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微博当中看到的 大 V 又而且是机构啊、 哦、 不是个人呢、啊、 明白， 但我也不能说人家呀是不是，我只能说内容啊、 嗯、 然后又被一个很大的跟他平级的一个啊转载。 嗯， 我想你这转载转来转去那不是会把一些人带坑里吗？对不 对 所以很多人会反而有这个东西感觉我就高枕无忧了，我觉得、哎我就可以应对一切了。 对 对，其实我们在这里说这套东西给到了我说实话我这两天也问了一些面试官，我把这些问题给到他们看了、他们说这些问题是套路，但是这些问题呢太过于肤浅，或者说是太过于的这个我们讲叫表面化了。 是， 那这个因为现在我们讲叫这个对于面试官来讲，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个目标叫什么呢，就是要去伪。 嗯， 因为很多的面试者是有伪装的，而且是有这个伪装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就是说难听点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知道你问我这个问题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要问我什么，所以现在很多的面试官都是心理学的高手，对，他其实问的很多的问题是你几乎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我们讲在很多的工具里边，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些测试，你会看到我们 正着问反着问，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比如说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底下几种答案哪个你觉得更像你，原来我们的心里是觉得好像如果我答这个的话对于我应聘这个岗位是更有利的， 有 对吧，对，有帮助的、那即使我不是这么想，为了应聘我也要选这个答案，但是坦率讲我现在告诉你真正已经我们讲叫测试的技术或者说面试的技术已经高到他会用很多的方法让你觉得哪个答案你都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考察你的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像你说的真诚，然后这个认真的准备真诚的态度是最重要， 特别是去大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大公司他有钱在这个招聘上面 他会投入的， 哎、 对， 去请一些比如说高人，去买一些专业的机构给出的 一些工具啊， 工具， 对，包括他会组织很多的这种我们叫现在叫行为风格面试法、然后要原来有一些什么叫无领导小组讨论等等，现在都是现在叫竞合，就是说一群群面一群的这个求职者在这里边你要竞争同时你要合作、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来去看你，原来好像都觉得无领导那我在这里边如果我多说话哎，我当意见领袖是不是我的 这个机会更 几率更高。我即使平时不爱说话，我是个沉默的人，但是在这会儿我也要伪装自己，我也要说，我跟你讲，现在越来越难，特别是在大公司，你想伪装自己的机会或者说成功的概率比较低了已经。 好，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啊，面经不能够作为唯一的标准啊。哎呀，也希望啊各个负责任的机构在转发一些文章的时候啊，也要更专业一些，是不是？ 啊，出发点是好的。 啊，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放在面试官这边啊，就是现在的90后有很多特点，你认为面试官应该怎么来调整？而且不是所有企业都有那么多人去投简历的， 嗯 啊，不是企业都是 BATJ， 求职越来越挑，你认为啊，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先说针对90后或者说现在都是95后的求职者了， 嗯， 他们还是有一些特点的。作为面试官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做到，我们总结叫四个方面要做好：客观、包容、严谨和坦诚。那么首先客观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不应该给90后贴一些标签啊，或者说呢这个戴上有色眼镜觉得你觉得90后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同时的话呢，包容呢，就是说因为现在90后的各种各样的特点或者说是个性是非常就是百花齐放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包容的心的话呢，你会觉得你会还是以你个人的好恶去做一些判断的话，你可能会这个怎么讲呢，丧失很多的机会。 嗯， 那么严谨的话呢，我在想就是说因为现在面试者越来越不老实了，我就用个引号吧，不老实了，就是说其实他们越来越聪明，那么年轻人呢，其实他的这种表达能力也好，这个或者说是他对你的这种影响力，他因为他不老实了，因为或者说他能力非常强了，那么可能他会用一些我们讲叫比较花哨的一些技巧，可能会迷惑这个面试官。那么作为面试官来讲的话，你在这里边应该还是要做好一些这个严谨的准备，那么在这个避免让90后或者95后给绕进去，对吧？因为其实这个是你提升或者说识人准确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态度。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叫坦诚，因为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啊，其实智商高，我觉得情商也越来越高，所以你永远假如说你是或者说是他更追求平等，那么如果你还是属于你我面试你我是属于高高在上的感觉，而且的话你对他没有一些坦诚的态度，或者说你应该把公司的真实的一些情况提前跟他介绍出来的话，那么你知道现在90后的或者95后的求职者他是会非常的怎么讲的，这个可能有他就会因为一个小点不满意他就会离开。比如说我觉得你说原来你们这儿中午是可以躺着睡觉的， 嗯 啊，现在是不行的或者怎么样，我就随便举个例子，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是应该非常坦诚的把公司的所有的情况给95后90后的年轻求职者介绍出来，让他们有充分的了解和心理准备之后，才能提升你的这个无论是录用还是说录用以后的这个我们讲叫离职率，才能够把这些稳定住。 嗯， 所以 要用一些花招 或者说是 稳住他们， 或者画大饼或者是怎么样，结果你把人框来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嗯， 人家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客观、包容、严谨和坦诚是针对95后、90后、95后的这种年轻求职者的这个我们讲的原则吧，或者希望能够做到的。那么你说假如因为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是 BATJ 对吧，都你的吸引力从哪儿来啊，或者说你怎么去吸引求职者，我们其实也怎么说呢总结了几点吧， 嗯 啊，这个对于一般性的公司你怎么来去这个做这种准备。首先来讲的话，其实所有的公司你都有你自己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和你自己的特点，你是有区别于那 BAT 的话，他们肯定是对吧这个财大气粗或者说是平台太大对吧，但是你有一些小的公司中小型的公司你也有你自己的特点，那么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我们讲雇主品牌给到这个，那为什么 BAT 大家都知道， 那他雇主品牌做得好，有时候这个也不一定是非要花很多钱要做的。其实作为 HR 和老板来讲，你应该想一想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那么尽量去树立你的雇主品牌，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说你应该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去多用一些渠道，各种各样的渠道都要用，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招聘网站啊，比如说这个内推啊，啊，比如说校园招聘啊等等。其实你应该用多种渠道，你要把首先你得把应聘人的基数增加了，你才在这里边才有可挑剔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么人基数都没有的话，你想再多这个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个空中楼阁啊。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公司里边呢有很多的职位，你在这里你现在同时在招聘，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取舍。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奢望你所有的职位都会有很多人来应聘，那么在这里边你应该有一些侧重，比如说支撑你核心业务的一些关键岗位，那么这些岗位可能对于中小公司来讲更重要。那么这些岗位的到时候他们的这些求职者，你可能需要有时候会放弃一点点原则，多给人家提供一些更加优厚的待遇，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叫更有竞争力的一些砝码， 这就看谁对于谁更重要了。 对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先要解决你，因为对中小公司来讲，核心性的员工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更加重要，所以你在有限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你可能先要把一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这些人身上。 所以其实有的企业说招人难，有的朋友们说求职难。 对。 啊，这中间呢其实我们都有彼此可以调整的空间。就像这个任何一个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一样，它的价格也一定是动态的， 对，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死扛对谁都没有好处，是不是？好，说到这个扛啊，但是还是很多人呢他会选择某一些，放弃某一些，比如说上班的地点和居住的地点不在一起的话怎么办呢？理想的状态是上班就在家门口，是吧？ 对。 离家近，活儿呢还不多，准点下班，挣的还不少， 事儿少钱多，离家近。 哎，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一月份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用一种动态的图，一个点点一个点点，不同颜色的点点哈，来呈现出北京早晚高峰通勤的这么一个流动状态。那么图我们无法呈现，我们可以用文字跟大家来说哈，就是早上8点晚上6点啊，20分钟的时间，通勤车流如水滴般啊，从四面八方向北京中心城区涌入，到了晚高峰恰恰相反，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散开。具体来说呢就是职住分离。职就是职业，住就是居住，这是北京城市结构的明显特点。北京常住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五环以外，回龙观、天通苑、门头沟、通州、燕郊和大兴是上班族的主要居住地区，而就业呢主要集中在中关村、西二旗、望京和国贸。据统计，北京上班族平均的通勤时间是52分钟，平均的通勤距离是19.2公里，都排在全国第一啊。还有一些不同的耗时啊，比如说住在通州的啊，平均耗时是83分钟，住在天通苑的是59.3分钟，住在燕郊的是2小时，这是最长的啊。所以有人说啊，一把辛酸泪啊，谁知其中味。那么公司离家近，房价可不低啊，公司离家远，租金还便宜啊，这是一个矛盾，很多人就会啊选择。那么我们想问问王健，这个问题大家是通过脚投票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迁徙图啊。那你对于未来这个上班流动图的 预测是吗？ 改变或者职住平衡的这个目标的预测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首先来讲呢，现在这种 状态呢，并不是说北京所独有的，对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城市也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城市也有睡城的这个美名，对吧？就是说早上哎，这个所有的人来到所谓的 CBD 来上班，晚上回去，对吧？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了这个交通成本或者说是交通的时间成本啊，其实对于一个人的工作效率的影响其实是确实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觉得假如说我其实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我们从政策上的一些倾向，那么无论是从这个房价的抑制，还是说这个现在鼓励这个租房群体，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将来在北京可能是租房常态化的一个成为一种主流的这种居住方式，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必须要买房的话呢，坦率讲可能将来你要到中心城区，或者说我们讲叫离公司很近的地方来去做一些住房的改善，难度是比较大的，或者说是成本也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但是我觉得租房哎，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公司搬家或者说是以前出现的这种情况，公司搬家，那么对于租房的员工来讲影响是非常小的，它的流动性很强，那你搬到那儿我就租到那儿好了，对吧？所以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将来这个在租房的这方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无论是说这种租房的这个供给量提升，同时还有这种比如说廉租的方式，或者说租房成本的一个 信贷的 支持，对对，这种租房成本的降低，那么我觉得呢直住平衡或者说是这个方式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你要说完全从这个 买房的角度 来解决，住房对这个自有住房和公司要有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还实现不了完全的这么一个平衡。 对，当然也随着北京的一些新规划的落实，产业疏解政策的这个到位， 是 那么这个 也许将来有很多的功能区或者说是企事业单位其实已经不在中心城区了，那么在这个周边的地区的话呢，特别是还有将来可能有雄安新区，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住房或者说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会随着这些热点而去变化，那么最终呢其实还是可以去趋向于租住平衡 啊， 那个直住平衡，不好意思，直住平衡 是租售平衡也希望啊， 对 那这个租金划、会不会啊有一个租售比吧， 对 是吧？ 对 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 职场 剩下的这一点时间所能探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供需的能力啊，当然也包括啊我们的收入增长的这个能力啊，未来的这个租房的这个量肯定会上来， 是的 啊，但是这个价啊会不会有大幅度的上升？我们 现在反正看到一些政策性的，比如说公租房、廉租房，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是的， 对， 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王健的分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关于你节后的求职季啊、招聘季，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即将也要进入哈、又一轮的这个大学生毕业就业服务月了，我们的节目呢在近期也会邀请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来说说最新的一些服务举措，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